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，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放肆幻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了，我是在健身房非常努力的训练之后，成绩还稳步下降的时候突然间感觉到的。就让我们每个人搬一把椅子围成一圈来说一说好了，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。我朋友说，当他害怕的事情越来越多了，通宵一次要挣扎好几天才能活过来，以前狂热爱好的东西渐渐都变得没有兴趣了，才意识到好像我们已经不再那么年轻了。你呢？ 难过起来，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，真是精彩，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。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，一天又过一天，30岁就快来，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。寂寞难耐，寂寞难耐，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。时光不在啊，时光不在，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。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，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。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，不好不坏，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。时光不在，时光不在，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。 我见过一些人朝九晚五，有时候也要加班，但是却能够把生活过得非常的有趣。他们有自己的爱好，也不怕独处，他们有自己的坚持，哪怕没有人在乎。我很佩服每一个能够在平静生活当中都过出趣味的人。 想情人节也落单，红色炸弹一波

希望我们都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目光了，总是担心自己的一举一动会不会被人讨厌，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小心翼翼地活着，才会被周围的人所厌恶的。如果拥有不怕被别人所讨厌的勇气的话，应该就能够从烦恼当中解放出来了，过好自己就够了。 从相思河畔见了你，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从相思河畔边想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 我越来越喜欢有趣和温柔的人了，温柔真的非常的迷人，对人礼貌